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要为大家做一个专题，是经典的电影配乐。所谓经典当然就是老片了，但是其实我自己啦还蛮爱老东西的，我蛮喜欢听那种复古的乐团，或是呢有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音乐都非常非常的耐听，才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有一部黑帮电影，其实黑帮电影一直都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那早期有这一部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中文的翻译叫做四海兄弟，翻的真的蛮 low 的。但是呢这一部电影呢是真的我觉得 Martin Scorsese 拍出了纽约的犹太区，从青少年拍到老年的这个故事啊，里面呢有 Robert De Niro， 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老演员，他真的是演技派的。那 Robert De Niro 在片子里面暗恋 Jennifer Connelly， 他是一个小女孩在跳芭蕾舞的身影啊，那小男生为了想要偷看爱慕的女生，就在隔壁，然后的这个木板就挖了一个小洞，然后偷看哈、偷看他的同学在一起长大的这个 Jennifer Connelly。反正呢这部电影呢非常的长，但是呢音乐非常的好听。首先我们就先来欣赏，这是由 Ennio Morricone 这个意大利配乐大师的作品，在《四海兄弟》当中的电影配乐。 提到黑帮电影，我最爱的就是四海兄弟了。当然后来又看了很多的什么 Gangster 啊，也有看到教父啊，但是呢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这部片子的配乐是让我最心醉的。当然也就是 Ennio Morricone 这位配乐大师，我总觉得他的音乐其实都不难哦，都不刻意的要炫技，但是呢他的旋律总是那么的动人。刚刚听到的有弦乐，有甚至加上了这个弱音器 Mute Strin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凄迷感？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的是 Poverty， 也是在四海兄弟当中的配乐。如果要提到经典的电影配乐，你的口袋名单会有哪几部呢？我相信喜爱听我们星夜狂想曲应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个电影配乐的专家们吧。好，那我今天首先播的是四海兄弟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接下来这个 Deborah's Theme， 黛博拉的主题，这个旋律我觉得超美的，而且呢很有音乐性，充满了呼吸，里面还加上了女生的 vocal。 其实在里头电影里头 Noodle 他对于 心仪的对象，那个跳芭蕾舞的女孩，其实她对她的爱慕从来没有得到回应哦，所以其实这个黛博拉的主题也含着一丝丝的悲伤情调。其实如果要来谈经典配乐的话，大概 Ennio Morricone 就可以做一集了吧。时常很喜欢去翻老电影，然后听听以前所做的一些音乐。Ennio Morricone 接下来听的这一段呢，也是在电影当中，很有趣的是 两个少年，其实他们用口哨还曾经吹过这个四海兄弟的主题，就是他们要去犯案以前。然后在电影里面呢，其实还故意安排这个桥段，就是他们好像你知道有时候拍电影就是要做那种反差，就是血腥的镜头发生之前呢，其实会有一段让你觉得好像放松下来的。那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少年就还吹着这个四海兄弟的主题，然后其实他们待会就要去做坏事情了。其实黑帮电影有时候扣人心弦的也都是这些导演们配乐们来做的一些桥段。好，接下来来听这一段的 Amapala。 我会很想在星夜狂想曲当中常常跟大家分享配乐，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电影音乐的，那也收藏了很多的原声带，那所以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呢，每周三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听。那有时候我会介绍一些跨界的流行歌曲、爵士乐甚至古典乐或是电影配乐，所以如果你们有想听的曲子，或是对于我播的哪一首特别想要跟我聊聊的呢，也可以上我们星夜狂想曲的脸书。好，那其实我蛮少在外面演讲有关于电影配乐的，不过今年呢暑假有受到诚品讲堂的邀请，那他们很希望我可以跟一些听众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电影配乐的一些心得，所以从7月31号到9月开始有连续六周的这个每周一晚上7:30在敦南的视听室，我即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听电影配乐。好，所以如果星夜狂想曲的听众对于电影配乐或是原声带有兴趣的话，或是想要知道我们怎么做电影配乐的这个工作流程，其实我希望可以在这个演讲当中也分享给大家。那如果这一小时你觉得听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到这个诚品讲堂来跟我一起听听音乐，那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就可以购票。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另外一部电影，这是 Michel Legrand， 也是我非常非常仰慕的法国的作曲家。那这部电影是经典了，它的中文翻译名称叫做《秋水伊人》。哇，这个真是老片耶，才会翻这么文艺腔的这个片名。好，不过呢，这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所以也就沿用下来了。但是其实它的英文跟法文的原名，本来电影的名称是叫做 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 Cherbourg 是法国的一个雪堡，一个小镇的名称。好，那在雪堡镇上面的一间雨伞店里头的女孩，这个打工工作的女孩只有17岁，她是谁呢？她就是凯撒琳·丹尼夫，对，世界第一大美女，也就是因为《秋水伊人》这部电影而红遍全世界的。好，这个旋律大家应该都太熟太熟了。那我来播一个 Michel Legrand 他在几年前才做的一个管弦乐的一个重新的编曲，重新让世人来温习这个美丽的旋律。 你喜欢秋水伊人这个名称还是雪宝的雨伞店，其实都是一样的。这部电影的旋律已经深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头，而且它原本就是一个 musical，是一个音乐剧的形态。那我们刚听的是用管弦乐重新诠释的版本，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个老电影翻出来看，其实还是有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经典的元素。比如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它就有红色的雨伞、黄色的雨伞、蓝色的雨伞，一开头的这个颜色的设计呢，就会让你觉得哇好前卫哦，这个在当年的法国应该就是每一个文艺青年会拥抱的这部片。那当然也捧红了当中的女主角，后来也成为世界第一大美女这个女明星凯撒琳·丹妮夫。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吸引我们音乐人的就是它是音乐剧的类型，所以在《秋水伊人》这部电影当中呢，最特别的就是它是用音乐剧用演唱的方式来谈情说爱，甚至连这个男主角在车厂工作跟他的老板要 bargain 说他想要放假什么都是用唱的，这非常非常的有趣，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好，下一首曲子我们来听的也是来自于 Michelle Legrand 的 The Young Girls of Roquefort。 零一七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爵士全响宴，摇摆一下夜，首位格莱美奖最佳爵士器乐专辑大奖女性得主泰利莱恩卡林顿首度来台，以融合 funk、R&B 等多样爵士风格创意，骚动音乐灵魂，唤醒你我与生俱来的爵士细胞。两厅院与 Mercedes-Benz 邀你共赏爵士响宴，夏日响宴，畅快狂欢不停歇。泰利莱恩卡林顿四重奏，8月31日国家音乐厅，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不是社会的负担。普里基督教医院以爱邻如己的精神教过厝边的阿公阿嬷，希望用爱和关怀让老大人一个有尊严有愿望的生活。 彼此相爱，让生命更完美，请支持普里基督教医院长照教学大楼新建施工，爱心专线0492916777。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The Godfather Part 3 刚刚听到的这段主题来自于意大利的作曲家 Nino Rota。我一直觉得《教父》之所以会这么样的经典，其实跟他的电影配乐有关。有关吧，他的经典配乐，只要是教父的那个旋律一扬起来，你那个黑帮电影的整个画面就会浮现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我们来欣赏下面这个是 Godfather Waltz。提到经典配乐，当然也不能忘掉教父这部电影 Godfather。 其实他的作曲家是 Nino Rota。 其实 Nino Rota 是早在 Ennio Morricone 这位意大利配乐大师之前，所以像费里尼的有很多的电影也都是尼诺罗塔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有空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翻翻他的资料， Godfather 这么经典的旋律就是来自于尼诺罗塔。 其实我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电影配乐，不过这次诚品讲堂，我即将在那里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的，然后来介绍一些我心目当中非常精彩的电影音乐。海明威说冰山的移动之所以壮丽，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被看到，所以你在大荧幕看到的这些画面啊，悲欢离合啊，其实配乐就是来勾勒这个隐伏的这个隐藏的人物或是剧情。那我常常觉得一个精彩的电影其实是需要影像跟声音一起完美的搭配的。不过听众朋友有没有好奇哦，就是要怎么样做配乐呢？或是呢，看着影像到底要弹什么乐器，还是弹什么样的音才可以符合这个剧情，所以听起来还蛮神秘的。不过终于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的可以来聊电影音乐这回事，所以也欢迎星夜狂想曲的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报名诚品讲堂，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其实你就可以找得到资料。那我的讲题叫做影像没说完的故事。好，接下来我来播的是另外一个我心目当中的经典配乐，这个是《阿甘正传》。应该有很多的听众说啊，我知道，非常的熟悉，对不对？但是呢，我还是会觉得，经过了这么多年，《阿甘正传》的主题还是非常非常吸引我。每次听《阿甘正传》这个美丽的音乐，我脑海中就会浮现那片白色的羽毛从天而降的片头，是不是你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也有一些画面跑出来呢？好，今天为你介绍的经典配乐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还有很多的口袋名单可以推荐给大家。最后就用 Forrest Gump《阿甘正传》这段音乐来陪伴你这个夜晚，祝大家晚安咯。新夜狂想曲，我们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都会生活通。 热的夏天让人稍微一动就汗水直流，当潮湿衣物与肌肤黏在一起，有种令人很不舒适的感觉。只是面对炎热天气，除了靠冷气，还有什么绝招呢？欧都娜凉感纱可以阻隔太阳光热能，让身体不会因气温升高持续加温，像是会透气的隔热纸，轻量又防晒，一整天都能持续凉感。欧都娜凉感纱不只可抗紫外线，强力的吸湿排汗快干效果更是帮助降温的条件之一。今年夏天穿出流行又凉爽的凉感纱，让你跟闷热的天气说拜拜。详情可到欧都娜官网或全台各门市洽询。 Bravo 91.3，为您掌握最新生活。